这个故事叫做《镜中的我》，现在已经是半夜的12点整，听说这个时间是孤魂野鬼出没的时候，而我是一个不怕鬼的人，但是我一直相信世界上是有鬼的，而且鬼一直都在看着我们，只不过是我们看不到他们。我之所以不怕，是因为我一直相信一句话，鬼要是害我的话，一早就害了，我没可能可以活到这么大的。有时想起一些事情，真是觉得十分之 QK， 但是今晚我的经历就更为之 QK 了，也都使我开始害怕了。这件事还要在3日之前讲起，因为我为公司想了个办法，小公司少损失了500万，所以公司老板就将他自己的一所别墅便宜地卖了给我。这座别墅位于偏远的山区，背靠大山，而这间别墅只有一条路可以到达，所以前两日我收拾好家具，第三日就搬进去住了。而我经历可怕的事情就可以那晚开始发生了，因为第二日要上班，所以我就早早地上床睡觉了。打开卧室的门，对我迎面而来的就是一块大镜，这样使我有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，但是这种感觉又讲不上来的。前两日的时候，我还想将块镜射了下来，但是我竟然发现块镜是镶在半墙上的，而不是挂上去的，所以对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。当我走入房间的时候，镜里面就映出我的样子了。当我上到床的时候，我刚刚入来的样子竟然还在镜里面没有消失。我见到我的画面慢慢地出现了变化，越来越狰狞，最后我嘴角还流出鲜红的鲜血，一边流血一边在笑。但是我觉得是错觉，又因为十分之眼瞓，所以就睡着了。但我发了个梦，我梦到的内容正是刚刚镜里面的我的样子，我一下子就被惊醒了。醒过来之后，我慢慢地回头望了一块镜一眼，突然我见到镜里面有个人消失了，而那个人好像就是狰狞的我。我捉一捉只眼仔细地看，发现什么都没有，于是我又回到床里面睡觉了。但是我又忍不住望望块镜，霎时之间块镜里面又出现了狰狞的我。想起发个梦同埋镜里面怪异的现象，辗转反侧的我都是睡不着。看看墙上的挂钟，已经是11点59分了，马上就要到12点。我心想不会那么啱啩，马上就是猛鬼出现的时候。过了一阵，我又看看钟，却发现钟竟然还是11点59分。我心想，当钟已经坏了，没事，不可能时间是停止了的。就在这时，我房间的门突然之间就打开了，然后发出一种咯咯咯的声音，准确来说就好像有人敲门的声音。于是我就落床去关门了。就在这时，我又见到镜里面可怕的一幕，见到镜里面狰狞的我，吓到我乜都不理，就搏晒老命咁向住屋外面跑去。但是当我跑到屋外面的时候，发现路不见了，我只能够往山上跑。但是不知道跑了几耐，我竟然跑到一块墓地上面。这阵时我发现墓碑边间有个人，我想都没想就跑过去向他寻求帮助了，希望可以逃离这里。但是当我跑到他面前的时候，我吓到坐了落地下。原来这个正是镜里面的我，就这样我就被吓晕了。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医院里面了。